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在路程，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该有他，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斯坦福大学哈吉拉奥从组织摩擦项目中得到这样一个研究结果：有些老板他们发号施令，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指令要费多大事；他们随口发表评论，完全不考虑到员工可能拿着鸡毛当令箭；他们想征求意见，却没有意识到人们绞尽脑汁的说他们想听的话。下面咱们就到全信有限公司看看老板是不是在浪费员工的时间。啊，老板，您说 过鸟呢， 接电话呢。 行，好嘞， 怎么这么大声啊？好嘞，这句有什么可嚷嚷的？ 好嘞，没听懂吗？ 好， 得嘞， 你看那得嘞是 得嘞， 成嘞， 还又换成嘞， 好， 你看没累了，这份没法累了，就这仨嘞， 得嘞，就这么 吃，得嘞，好嘞，成嘞，没累， 就这么吃，好嘞。 我听着好像这个说话的这个语气耳熟， 好嘞，要拿借条奔大屋去 各位同事啊，刚才我得到咱们老板，也就是咱们董事长赵全信发来的最新的决定。 不就是赵总给你打了个电话吗？你至于吗？你想想你刚才这么好累，成累，行累，你是好就差流眼泪了，都快声泪俱下了。 范杰森，一会儿咱们开一个会啊。咱们领导有一些新的决定，我必须向你们传达一下。开会。 嚯，这么大声干嘛？ 趾高气昂的。 跟你赵全信老板的，要写方案， 内容不知道，就听写方案。 那么大家下午呢，交我一个报告，好吧？把你们这段时间的一些想法一定要融入其中，最好做成 PPT 的格式给到我，然后给我讲解一下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推进这个方案，怎么跟客户进行更好的联系，好吧？还有你们 公司 的一些资源，赵全信老板的资源。 他连老板名字都怕是，哎，他给老板点名呢， 还说问咱们怎么想的，我想问问他怎么想的。 赵老板想非常的 周到，现在几点了？ 周到， 9点多，快10点了，下午就交。 全体老板富有创新的意识。 什么重要内容没听见？就听见几句拍马屁的话。 他这个 赵老板非常有远见， 跑针儿了吧？跟人说话， 写报告， 写吧。 那么下午2点钟交上来好吗？散会。 10点半了。 你动笔了吗？ 没呢，写什么呀？什么突如其来就布这个任务就得写报告。 Linda 动笔了吗？ 没有。 怎么睡着了？ 我看你浑身充满了最近是一种气场，好像特别的丧。 特别的无力。 什么词儿啊？ 我就觉得这个新来的这个， 你要是浑身无力，这是亚健康。我觉得你应该 不是他是不是特烦呢？ 特烦。 嘘，把那领导的话特当真，你知道吗？ 不是，人家 不是，关键是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领导到底说什么了， 就让咱写报告。 这件事汇报口头汇报一下不得了吗？跟进，赶紧跟进。最后你完成了写了报告，这就每一个步骤你都得写报告。哎呀，我都写了几份报告了，他怎么那么爱写报告啊？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是不是没事就看报告。 想当年啊， 报告迷， 人家说过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文字主义，什么事买个火柴棍啊，他也得下发一个小通知啊，小文件什么的，后来就制止了。这现在这就开始写报告 啊，把他请回来了。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 啊？我跟你们讲一个事儿啊，就上我这经理跟我说的，就他啊新来的这个 啊， 说那有一次赵全县在咱们这儿早上吃早点， 嗯， 完了以后呢就说怎么，哎呀，随口人说啊，说这早餐呢。没有这酱豆吧？ 不喝粥，吃什么酱豆？白嘴吃也不。 人家就喝粥，可能想来点酱豆腐，就随口一句早餐。人就问一句早餐没有酱豆腐啊？ 嗯。 问完了，赵老板走了。哎呦，他可当回事了啊！ 当回事 了以后就跟那食堂啊，还有就开始就步骤说什么以后必须得提供酱豆腐，还得分着波的分着类的。 哦，我说现在什么午餐呐、晚餐呐，都有一个小碗里边搁酱豆腐。 上回那客户招待酒会，这边红酒、白酒， 倒是有。有一摊挺红的，我不知道是 提拉米苏酱豆腐， 这两个挨着搁的是吧？咸咸的搁一块儿， 转到提拉米苏那儿酱豆腐，转到黑森林那儿酱豆腐，他就琢磨着肯定是全县老板爱吃酱豆腐，那客户爱吃甜点，全县老板就得准备一份酱豆腐。 我说的呢，完事儿得酱豆腐， 他不能这光准备酱豆腐不给老板准备粥啊？ 没有，有别的呀。酱豆腐有一种红方块的， 有白方块， 白方块的，准备两种的。 哦、啊， 没有粥， 幸亏没准备臭豆腐。 哎，真是给咱们留了一条活路啊！ 有臭豆腐你就活不了了。 哎呦，那天还有一事儿，还有一事儿，别走，别走。那天 酱豆腐不听完了吗？ 赵全县老板。又问他说其实真的随口问了一下说、 啊、 那为什么那个屋里有一个新的门， 嗯， 其实他就是问说你们其他屋跟那屋的门不一样，也就这么个意思、啊、哎呦，这个当成批评了。 好家伙，我知道了，把所有办公室的旧门换成新门，把那新门换成旧门了， 这不是来回折腾吗？ 哎呀，反正是又刷漆的又是重新弄了，弄这屋里反正乱七八糟糟。 你说这一个门至于不至于的？ 我也听说了，有一天啊，赵总跟他说了一句：“哎，现在几点了？忘带表了。 哎” 打这开始，你看吧， 闹钟挂钟， 办公室里边有大钟，有座钟，有子表、对表、寒暑表。 哎呦， 好家伙， 这还不知道呢，以为咱们是个钟表铺呢。 叮咣叮咣，嘿呦嘿，一到十二点，你没听呢？ 叮当，叮当， 还 有那个叮咕叮 咕，十二点了，十二点。 哎呦， 当当当。 不下班不合适了， 当当当当。 你说这点倒是挺好，趁着只要一响，准下班。 哎呦，那 准休息， 没法不下班，那屋得多吵，不知道以为做定时炸弹房间里边了呢。 还有一事，还有别走，别走，还有 你怎么又有事？ 你怎么老揪我们呀、啊？ 就 这笑都带秃噜了。 就是我忘了那是谁开门什么的，有一次啊，冲撞了一下全县老板。 冲撞？ 哎，就是说话有点 怎么叫 言语冲撞？ 啊、言语 不是 身体冲撞不是。 哎，合理冲撞是避免不了的 啊， 不 扣分。 语言呢稍微粗鲁一点儿，我跟你说，你 粗鲁 话这样的。 粗鲁，但你这是不是已经说好听的了？ 就是废话，我不知道啊，这种话。完了以后呢，赵老板挺不高兴的。哎呦，你看这新来的， 嗯， 发起了一场什么说文明用语，什么那个讲文明礼仪。 哦，我以为对他进行了一场批斗。 反正给咱们不是开会来的吗？每个人要说出自己的这个文明从我做起的感想。 我记得小学毕业之后就不写这个了。 好家伙， 每人都写自己好人好事。 对， 自己的好人好事。 那谁知道你别人的呀？你还写了什么帮老奶奶什么的。 过马路， 过马路， 帮老奶奶晾什么了？你说就是了，我没帮老奶奶晾什么。 不是你说以前你晾着老奶奶，后来你 晾， 不是老奶奶过马路了 啊？老奶奶就等着我，一直在这晾。 好， 而且哎，别走，别走， 怎么了呀？到底、 哎、 有吗？你不能一块说吗？ 你把他那套袖都蹬下来了。 你忘了上一回就是 什么？ 你忘了？ 有的帅 不是，我在想那是什么事儿来，反正 想不起来叫我们 了吧。赵全县老板召集了这些中层的领导啊，开了一个会，想听大家对一个项目的意见。 哦， 赵。 赵老板啊，其实对那个项目的想法很不成熟。 我告诉你， 我个人意见，我个人意见。 其实你分析错了，其实他是挺有信心的。 我是说， 他是让大家呢，让大家呢都 开个会， 开会呢给他鼓足勇气，就是这么就 想要赞成票。 哎，对对。 哎呦，你可没看咱们新来这位这一通拍呀，赵老板您说的可太好了。 啊，对，刚才在会上有，刚才会上有， 对对对， 刚才就那几句听得清楚。 推动了什么什么，你知道吧？ 转出的废话。 要姐，你想后来那方案推进怎么样？是不是给他累够呛？结果也没推进下去，他打开始就不成熟。 哎呀，你别事后诸葛亮了啊！ 好像当时你干的也挺欢的， 真是的。 我说来着，不想让他怎么看吧？ 哎， 我就是没说出口。 哎，这回我们可以走了吧？哎呦呦，又来 了！你就多余提醒，连溜跑不就得了吗？ 其实那些指令啊，但凡有个明白人给赵老板疏通疏通吧，事儿其实是有扭转空间的。不听啊，他爱听什么就 说 什么。 你是说你是那明白人？ 哎，咱， 我跟你说， 咱说不上。 我听他们说一真事儿 啊， 那天赵总就说了一句：“纸没了。” 哎，纸没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哎呦，让那个人听见了，可了不得，给这屋里送吧，报纸、A4 纸，各样的纸，给这个写字台呀、啊，什么文件柜，拿鸡毛当令箭。 哎呦，他来了以后， 这纸没了算什么令箭？ 哎呀，人家就随便说那么一句。 哦， 最近多少会，多少 PPT 啊？ 嗯，哎，你说话别离我们这么近，行不行啊？ 这个 PPT 我倒是没数、啊。 可你这又说一遍，你看看我这脸左右开弓了。 哎，咱们赶紧坐吧。 嗯。 啊，12点了。哎，你吃什么呢？ 没有啊，我就是说，一想做 PPT， 我就心堵得慌，发不出声音来。 哎呦，做 PPT 也不需要发声音。 哎，我害怕。你说上回我做一个，我做那个产品设计，交上去以后，就那位。听了以后说，你能不能再出几个方案？我感觉这个还是没有到位，没有打中那个点。 不到12点，打什么点呢？ 哎，还得调表去。 不，没打中，没打中。你，我又出一套， 就没打中。 好像还差一点点， 还没打中。 您差在哪儿？跟我明确的说，你再体会一下，是不是可以感觉上更，清新。哎呀，我想什么叫清新，我再试试。 脱俗的吧， 啊，还得明快的吧。 完了又改一版，哎，你再感受一下啊，还差一点，你能不能再能更加这个庄重？哎呀，我又改一遍，完了改了差不多10几遍，他汇报老板去了，拿着这些方案，老板选了我那第一版。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我觉得他呀，就是自己能力不行，然后要求咱们 一遍一遍按照他的意思改，最后他想要什么呀，根本不知道。 他就想要老板同意。哎，说这半天，咱那方案还没做呢吧？ 钱信老板，您来了。 啊， 我给您 啊，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钱老板，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啊。这样，我们按照您的指示，第一步呢，我们是先开一个选题会，后来呢，我们来设所有。 这都是说我呀，滴嘟，这都是说我什么呀？ 12点 了。行了，怎么还有撞钟啊？出去！几点了还撞呢？这都多少钱啊？ 刚刚提到那位斯坦福大学的哈吉劳， 谁？ 哈吉劳， 哈吉劳，哈吉劳，我怎么不知道这么个人呀？ 你就属于那种老板，根本不会注意下属的行为、需求和麻烦，你总是爱上各种新的管理理念。比如精益运营啊，什么各种推行倡议啊，你经常每3个月1次，但这些动议通常与前几个季度毫不相关。你的雇员经常被要求放下手头的事，从头开始干新的任务。你的每一个倡议都要进行新一轮的培训、开会、写报告。就算很多员工深谙这些，但是也要应付一下你这些变化的指令。 怎么教育我？你是干什么的？ 哈吉劳，还跟你说，你还很固执。正是因为你固执，大家又知道你固执，所以专门要告诉你你想听的话。因为这么说，你赵全信开心了。 我明天就把这个哈吉劳开除了。 这个赵总， 赵总他不是你们公司的。 您买那些哈戒呀、到了， 扔出去，把它落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脚底 在酒吧里。你们知道吗？ 我们知道。 就你们这么蹉跎下去，这一年转眼就过去了。今年你们都说说干什么来了都？ 干什么来着？ 干什么？干工作还干什么呀？ 干什么不是吃饭呀？ 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 啊，还行。 嗯， 快跟你说啊， 嗯， 这个随着信息量的增大， 怎么样？ 这个天好像就变短了，时间就不够用了，事儿也变多了，人也变忙了，自然就过得快了。 那你是说对我和家宝来说都是这个问题是吗？ 闲人就不觉得。 哦，您就不觉得这么快？ 你们就不觉得这么快 啊？ 我觉得现在我这得劈开了用这一天。 劈开了用？ 对。 劈几半啊？ 至少劈24瓣。 嚯，一天吃那么多饭呢？ 其实大磊的生活确实也是，他用这个半儿来计算他的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的。 用 半 儿，然后或者用他的这个觉来计算也是可以的。吃个早饭，困了，时困嘛，睡一小觉，睡一小觉。 要回笼。 K， 这中午食堂啦。吃完了睡一觉，下午的椅子上搭椅子，办公室椅子眯了一会儿。 哦，你醒过吗？ 我听了这是幼儿园的日常，你知道吧？ 休息休息也好，你在桌上也没法看了都。 哇，桌上怎么不能看了？ 又脏又乱。 脏乱差。 书落书，本落本，香蕉皮落酸奶盖。 我想帮我看这里一件事，我干的什么工作？ 你不是记者吗？ 那我为什么香蕉皮盖？那我这怎么会香蕉皮盖酸奶呢？ 操劳啊，中午没时间吃饭怎么办呀？ 对、 啊， 香蕉就酸奶。 对啊， 倒烟灰缸嘛。 可不是，再来根烟，差不多了这一天。 都不挨。 面包屑， 香蕉酸奶就香烟， 面包屑就烟灰。 是啊，你那个桌子上吧，就是多少个主任都跟你说了。 嗯。 收拾收拾吧，王大来。 你看我熬走多少领导了？ 领导都不好意思往你那身边过，过了一层土。 领导那咳嗽一下，打个喷嚏，不知道什么倒了，砸谁都不好。 喂，还从墙上掉下来。 多米诺骨牌呀、啊，直冲着领导面门就来了。 哎呦，朝着面门就来了， 这是飞过来了， 带着暗器呢， 光碟。 哦，带上班还带光碟呢， 这是卖盘的来了。 怎么偷着学英语呢？ 3.5的软盘，这是不是 呢？哎呦，机器都淘汰了，你要软盘干嘛呀？ 磁带、卡带， 有唱片吗？ 我磁带太老了，老卡带。 黑胶也不黑了。 我弄一遍沥青啊。黑胶也不黑了 啊、 哦！黑胶唱片好不好？弄一个黑胶干嘛去？ 亚立信的手机， 我是搞手机回收的。 你是收旧货的是吧？现在有叫喝破烂的， 佛头火柴， 佛头火柴。 哎呀，还有这个什么洋画， 对，洋画、皮筋、沙包 都在你桌子上，可能是采访的时候必备的一些那个。 没听说。 道具， 对。 我这是采访喝破烂的。 你想想领导头疼不头疼，最不爱碰的就是你那鼠标和你那键盘。 哎，他那键盘都封上了， 几个主任站你那桌旁边， 哎呦，都戴着口罩，戴着防毒面具， 对，非常气愤的大声呼喊、 嗯、当然了，王大雷也对得起回答。 你们对暗号了，你让领导把话说来好不好？ 藏污纳垢啊。 嗯， 藏污纳垢。 藏污纳垢，我就说你。 对，感觉在实验室里工作一样。 因为领导最近觉得咱们办公室的环境确实是由于人员嘈杂， 对， 而显得更加混乱了。 对， 而且呢，领导又看到了这么一篇文章，是美国研究人员啊，从办公室的5种常用物品上取样， 嗯， 包括鼠标、键盘、触控板、手机、出入证， 对， 然后就检测上的细菌啊，结果发现 王大磊桌上比这些细菌还要多， 真是美国人都发现了。 嗯， 键盘上的这个细菌是最多的。 哦， 上面有什么细菌呢？咱们大磊可以了解一下啊。 有什么细菌？ 比如格兰氏阳性的杆菌。 哎呦， 格兰氏阴性的杆菌。 哦， 格兰氏阳性的球菌。 格兰氏。 下一个就是格兰氏阴性的球菌。 哎， 对， 我记得你英文名是不是叫格兰氏啊？ 不是，有一个 叫杆菌。 我就不说叫赶场， 他们会引起食物中毒、链球菌感染、抗生素耐药性。 我的天哪，听起来太可怕了。 领导戴上胶皮手套，把王大磊键盘的这个东西往下抖了抖，发现了什么呢？ 嗯， 咖啡粉， 嗯， 灰尘， 哎呦， 烟灰， 好嘛， 瓜子皮， 怎么全都烧过的？ 瓜子仁、花生皮、 花生仁 壳， 人呢？怎么到这儿没人了？ 你吃了呗。 瓜子仁我怎么还扔了呢？ 小啊。 这缺心眼儿啊，这是 面包蟹。 哦， 螃蟹。 什么面包蟹好吗？ 面包蟹 螃蟹吗？ 不是那蟹，头皮蟹的蟹。 对，头发。 哎呀， 我还掉头发。 假发。 胡须。 我头发胡都掉了。 眼睫毛。 我这脱毛来了。 胸毛。 几位？ 粉底。 我这进化的。 对， 就在这些细小东西中，还发现了一个糖炒栗子。 哎呀， 这个栗子呢是哪儿的呢？ 哪儿的呀？ 只见上书五个大字， 栗子还有五个大字， 好克制了，这当盘的物件。 王老头炒货，领导一看急了，更生气。 哦， 王大磊，你不单在这儿破坏卫生啊，破坏环境，你还在外面兼职，你还开了个王老头炒货。 哪个兼职？哪个在栗子上刻字儿？ 兼职刻字儿吧， 还告诉说这王老头炒货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你亏心不亏心呀？ 真是， 我不亏心。 那这个王老头炒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有这个王老头炒货吗？ 现在我们请王大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炒货。 我没炒货，我是惹货。 王老头炒货，那为什么人家这个名字还姓王呢？人叫王老头呢， 他怎么叫王老五呢？ 对呀，他怎么不叫李老六呢？ 你问他爸爸。 好，下面我们再请王大雷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爆好吃的糖炒栗子。 哎， 这都是在他键盘里发现的。 来点干货。 这都是干货。 交代交代糖炒栗子到底怎么这么好吃。 北京人为什么爱吃糖炒栗子？ 哎， 甜，因为秋天它到了。 砂糖你怎么不多吃呢？ 齁着慌。 小花的智商现在实在是有问题。 它不光是甜，我觉得这个栗子还有一股啊 香， 吸引人的味道。 嗯， 哎，香， 还有一种糊了的味儿。 哎， 那是炒大了。 还有一种啊，有的人就是卖这种栗子里边啊，他都给你剥开了，反而不好吃。他这个不剥开的时候啊， 就自己爆开了，还味儿、 哎，就是有一种想剥开的欲望，就是想刻字儿，你看吧，就是那种欲望。 你也没说出多好吃啊，光说这壳了。 就看着壳啊，你想剥它，就 它首先用的这个美丽香用的是油栗，它油栗呢，它就其实个儿没那么大，容易入味儿、 啊。 就是你看板栗，虽然它个儿大，吃得过瘾，但是它因为太大了，它不好进味儿。 它油不多是吧？油栗嘛。 好吧，大家查查百度，普及一下知识，什么叫油栗，什么叫板栗吧。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一些知名的栗子店啊， 那叫炒货摊好不好？ 主要它栗子选的好，它栗子怎么好呢？个儿大，饱满，皮儿薄，好剥，甜糯，吃起来过瘾。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这可比饺子好吃，是不是？皮儿薄大馅儿。 对，那你们家三十有吃栗子？ 没听说三十一大家子围着一块儿剥栗子的。 那你破五？ 破五？ 后海、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金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大脚楼翘飞檐，藤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们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七十二变，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无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非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七 十二变。 烤 王子白天晚上 月有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没有我 该用的街坊 和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中学，同学们好， 老师好。 今天上课呢，咱们就复习一下课文，然后大家上自习。 复习课文没什么意思。 上自习的时候，大家要认真的啊，自律的学习。老师出去一会儿， 其实办事儿去 啊， 其实是有事儿给咱们上自习了。 好吗？那么这个先复习一下课文吧，翻到第五页，看第五行。 第五行， 第五个字， 一个字一字看。 这是个生字，写上十遍吧，每个同学。 不是，这不是复习吗？ 对， 我学过一遍了，还是生字儿。 老师，我们还是想自习。 啊，时间差不多了，该自习了。 谁让他是？哎呦，他跟谁说的？ 他说的就差不多了。 下面的时间交给同学们认真自习。 哎，老师， 老师出去一会儿。 哎，老师这么高兴，哎， 老师是搞对象去了。 咱自习呀、 啊？哎呦，这都撒开了。 这时候那你知道、哎、 昨晚上那动画片你看了吗？ 看了。 哎呀，你们别乱说话了，人家在学习呢。 学什么呀？ 学什么自习？ 我告诉你，我是班长，我给你们都记下来。 就你，我跟你说， 就这人最次，没事老打小报告。 你老说这，我这自习是干嘛？自习老师就是让我们要聊一聊。 哦、对呀、啊， 陈飞宝。每次上自习你都话多，我一定要给你写下来。陈飞宝今天在课上又说了好多句话呢。 你这话就不少，我 班长 他还说你这话就不少。 老师今天心情好。 王大慧说，班长就是事儿多。 你看他 班长就是拍马屁， 对，做记录呢。 你说谁？你说谁？ 说你把这句话 写。老师让我看着你们， 看着 我 们。我 是班长。 等会儿，你看着我们干嘛？你是 我是看着你们的纪律。 纪律， 你先把这水弄清楚了。 这字儿您得多写十遍。 你们不遵守纪律，不好好学习，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学校，对不起给我们花钱上学的父母亲。 你这我们花钱， 对，我觉得 不是，那不是我家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天下家长同此心。 你个童子音， 他还什么都能说。哎呦，我跟你说，我就 他说我什么都能说。 他除了写这个也不会别的。 对， 说我除了写这个不会别的。 他今后没有什么大发展。 你以为你草到哪儿去啊？ 哎， 快学这个字儿，你会写了吗？ 反正我们嘴里清楚，比句例强多了。 对， 你们就是这样取笑班长，回头我告老师。 你 这 会告老师，没有别的哦。 同学们好， 又来 来了， 回来了。哎， 老师刚才说要去办个小事儿，实际上老师去了吗？ 那，谁知道？ 对呀， 同学们，老师没有走远，在这个教室的方近左右听到你们里面非常热闹的呀。 对，老师 是老师，我们在自习呢。 对， 有多少同学在说功课的事儿啊？ 我们都在说功课的事儿。 对， 陈飞宝 啊，老师叫我啊。 王大慧，你们两个人说的最凶，还把班长气哭了，你们这样做对吗？ 老师不赖我们，他自己哭的。 班长监督你们是老师授意的。 大慧说的多。 你说班长说的是什么呀？ 对，大慧说的。 你说班长不好好上课。 大慧说的。 那都是班会上说的。 你说班长管的事儿太多。 这都是大慧说的。 不是老师， 你们两个同学起立 啊。 是小姐起立。 老师急了， 老师急了， 他要回背了，就在这儿得。 老师，这不是复习吗？ 没让背书啊。 对呀，自习也没留作业呀。 老师之前早就盯上你们了，早对你们就心有不满。 老师是怀恨在心，心有不满，我听出来。 但是这个不满是基于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太松弛。 哦， 就不能对自己严格要求吗？ 我这句话说什么呢？ 就不能对自己严格的要求吗？ 老师，我们挺严格。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们送到这儿啊，像你爸工作再早事儿多不容易呀，一大早就得出去上班，那么晚披星戴月回家。 大慧，你爸 披星戴月不是早上出去的，怎么还是晚上了？ 你再不好好学习，对得起你爸吗？ 大慧，老师说的是。 你爸好几次跟我说，一定要严加看管。 老师说的没错， 怎么老你这跟秋兵 还有这个 啊？ 陈飞宝， 哎，老师， 你说说你爸爸开了这么一个站容易吗？ 开了个站。 老师，您说全什么站呢？ 对呀，你哎，你爸开什么站呢？我还真不知道。 行，你爸还没说你爸的小事 呢。那个 跑的鞋都开站了。 我爸是小偷是怎么怎么老跑的鞋都开站？ 你爸是跟谁开站了？ 这哪有 一个这个推销员容易吗？啊，经常电话推销被人拒绝。 哎呦，这是非法的吧？ 行，没你事儿。 刚说两句人家就不需要，好不容易挣点钱让把儿子送到这么好的学校，找到这么好的老师，你好好珍惜机会了吗？啊， 你爸这钱确实不容易。现在这条件下还能挣着钱真难。 你甭说我，你爸比我爸起得早。 哎呦，可我爸比你爸累，走千家串万户的。 全班就你们两个爸爸最忙。 爸爸挣着钱了。 老师非常生气。 老师，我们心里 上自己就你们动静大，扔书、传纸条、跺脚，行，你们就这样，好。 你看老师还真生气了， 怎么了？老师， 你看，老师这累着。 老师，跟谁呀、啊？这 比我爸还累。 我觉得老师比咱们气多了。 对呀、啊， 咱没觉得怎么气了呀、 啊？我没觉得怎么着啊？这 啊，我爸也觉得我挺好的， 我也觉得我爸挺好的。 平复一下，得了，那这么着吧。今天呢，老师不打你不骂你，好吧？ 不是，老师，我没干嘛， 就讲一个笑话。 哎，不是， 你们俩听完就下课回家，行不行？ 啊、 现在反正其他同学我也放学了，已经。 老师这有什么阴谋啊？ 什么笑话这是个？ 你听这么瘆得慌 啊！老师您讲吧， 老师您有什么就说吧。 好，说，小时候做作业偷看电视。妈妈突然回家了，吓得这个同学赶紧关上了电视。妈妈一进屋就问：“你刚才干什么啦？”这个同学说：“我写作业啊。”妈妈说：“你写作业拿着遥控器干嘛呀？”同学说：“算题呀。” 哎，老师讲了吗？ 然后呢，老师？ 讲完了。 讲完了。这是笑 话。没听出来 吗？没听 出来。老师讲的这么栩栩如生呢。 老师，你比我爸爸讲的次多了。 对呀、啊，老师 怎么说话呢？ 我爸爸， 你爸爸容易吗？一天到晚那么早出门啊？ 这跟讲笑话不可乐有什么关系啊？ 你老师讲了你不乐是吧？你不乐，你就这么对待学校？ 我没对学校 有意见。老师是被你伤了心了，知道吗？老师真难受了，老师这回。好，讲一笑话一点面子不给，你们这幽默细胞有没有啊？ 一个不幽默的人在社会上能顶天立地吗？一个不幽默的人不会受到欢迎，毫无领导魅力，一点都没有大家的这个新鲜劲儿， 没有大家新鲜劲儿， 一点没有新鲜劲儿，这样到社会上混得开吗？吃得开吗？ 老师要自杀？ 不知道。 再讲一个吧。 再讲一个，我跟你说，大会一定得乐啊！别不乐，你老是乐你爸也不行。 家长会第二天， 什么时候？ 小刚说、哦、昨天你爸骂你了吗？小明说没。小刚说真羡慕你啊，昨天我爸我妈组队骂我一宿。小明说羡慕什么呀，昨天我爸一回家二话没说上来就揍。家长会挨骂了，家长气成这样你们笑。 老师这不是笑话吗？ 老师这不是笑话吗？ 啊！老师，我们乐错了。 你爸爸妈妈容易吗？你爸和你爸啊？ 我爸和我爸，我怎么俩爸呀？ 有一个是我爸啊！ 刚才我们的表演当然是非常夸张了啊！就在河南呢民权县一个求实中学初三年级的班主任，把14岁的同学小孩摔倒在地，原因就是因为啊。老师觉得小孩在自习的时候走路声音太大了，打完之后还讲笑话，说如果这同学没有不孝就不让走。现在涉事老师已被拘留，学校对他解聘，并且向县教育局做出了检讨。咱们街坊的孩子呢都是青春期比较叛逆的，他们是怎么度过这段时期的呢？我们听听。来，王小雷。 我们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那个飞宝的爸爸也没空管他，所以他就天天在外面瞎折。 所以你们要庆幸你们班上有那么好的老师对你们耐心的教育进行心理疏导，班上还有那么好的同学小花给你们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的模范作用。 请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没有他我们还做不了检讨呢。 总之孩子的成长离不开风雨历练，但绝对不是狂风暴雨般的打骂，被处分的是老师，输掉的却是教育。钱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对了，咱们看咱们最爱的节目《凡人现场》吧。 好啊。 本节目由莲花牌下水道除臭剂独家赞助播出。 出污泥而不染，请用莲花牌除臭剂。 下水道而不臭，莲花莲花，好，赞！ 太水了，这个广告 收这钱应该找一人编这词儿。莲花莲花好， 哎，这成本肯定不高， 跟都都都都飞差不多。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我是侯宝林。大家家里都有下水道吧？ 当然有。 废话，这怎么听着跟日用品似的？ 下水道的味儿可想而知啊。可有这么一位呢，因为躲酒驾，竟然就躲进了臭气熏天的污水管道，并在里面躲了6个小时。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到现场看看。你好，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检查同志，我没喝，我没喝。 下来，下来，您下来，把您的 情绪 下 面 拿来。 我哪儿啊？ 查酒驾的，怎么让我赶上了？哎呦，今儿聚会没敢多喝，才喝了一瓶白的，这那也不成啊！ 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没事。你说这警察多厉害，这个要是把我逮着，这扣本扣钱还得拘留。 配合我们的工作， 配合我才不配合呢！躲躲吧，哎，配合你我就完了。上天无路，入地也无门呐，这怎么办？这是老天爷没有绝人之路，只有条河，干脆吧，我就这儿吧。哎呦，河够浅的。哎呦，早知道我就不往下跳了，我趟上水走吧。那有一洞，干脆吧，我钻这里，我先躲一躲，查酒驾的过去，我再走进去。够深的这洞，什么呀？这里都是。什么味儿这么呛，越往里走越难过，这怎么回事？有人吗？有人吗？哎呀，我救命！ 谁亲我？玉兰亲我。哎呦，不会说话，还是好。哎，不行，我。 这是谁的车呀？老赵，你看这怎么放一车呢？ 是啊。 司机哪儿去了？ 车这车玻璃还摇着呢，没人。 不是老赵 啊，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井盖里有东西？ 我听着有滋妞滋妞的，你下去瞧瞧。 是不是有划拉的声音？ 你快下去下去瞧瞧。 你要不你下吧， 我给你掩护， 我帮你看着。哎呦，有人有人！老赵，你快点快快快！大老赵， 怎么着？ 摔绳子，快下去！ 我把绳子开。 怎么老赵？行吗？行吗？ 哎，这里边有人！ 快把他背上来，老赵！ 怎么你现在知道我这么厉害呀？你怎么不下来呀？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 人命关天呐！ 你再不救就完了！ 我喊人去！ 我。 分队分队，老赵下去了啊！大家来嘛！啊，马上就到。好，老赵 啊， 带着宫女马上就到了，再坚持那么一会儿。 好，我再等一会儿， 我等不了了。 您看，这个现场呢，让人啼笑皆非吧？温州的这名男子驾车欲查酒驾，躲进了污水管道，怎么躲的呢？先是跳河，然后顺着河道爬入了污水管。结果呢，没想到这里边啊，沼气淤泥又脏又臭，差点就丧了命。现在我们来到了医院，这位男子看上去是奄奄一息啊。 哎，我说、 你说什么？ 还行吧。 臭不臭啊里边？ 臭不臭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滋滋滋的老亲我。 护士护士护士，给他换液换液， 给我远点。哎呦，这是耗子，这是护士啊！ 拔针头呢？ 拔针头这么大事，大夫您扎橡胶管上了吧？ 除臭除臭，下水道除臭，请用莲花牌除臭剂，除淤泥而不染，下水道而不臭，莲花莲花，哦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我是侯宝林。这位年轻的妈妈，长发飘飘，英姿飒爽，交警拦下了她。 站住！ 干嘛？干嘛？ 行行行，下来下来下来。 哎，我是交警同志啊，我这可没犯事儿啊。您是干嘛？ 您骑车带人，而且还 谁骑车带人了？你看谁骑车带人了？干嘛？那是孩子， 拜拜。 哦， 对，我们的孩子啊，现在刚学天津话。 我跟你们说啊，骑车不让带人啊，而且你们还逆行。 谁说的？ 这是违法了。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违反了两项法规，第一是骑车带人，第二是逆行啊。按照规定要对你们进行处罚。 我说交警同志，你说这话就不在理了。你说我们娘俩容易吗？啊，这一天到晚的，我带孩子拉孩子容易吗？我告诉你，这孩子打两岁说爸爸就去世了。我告诉你，我守寡好几年了。 那您再往前走一步。 我什么叫往前走一步？我带着孩子呀，早上起来买菜，你这小宝贝儿冻的，你看看啊，你看看，你看这鼻涕，来让叔叔擦擦。我跟你说啊，这孩子现在也不容易，小时候你知道吗？上学得花多少钱呢啊？ 不是还没上学呢吗？这孩子 这当家那就得村子呀。现在当家长容易吗？早孩子上班，哎， 您放心， 爸爸电话 啊，大啊， 哎 啊，对对对，他干爸爸电话，你知道吧？他就一干爸， 我跟你说 啊， 我不管那个 是吧？ 现在该处罚处罚，再者说。也不会把您学费都罚没了啊，罚不了那么些个。 我跟你说呀，交警同志，我孤儿寡母容易吗？你看我兜里嘛也没有啊，就抱这两包菜。你要是喜欢的话，这罚款这俩大白菜归你了。 我喜欢嘛，不成，这个是必须得罚啊。 那罚不罚呢？您看看这孩子，要不这样吧，他现在也没爸爸，要不认你当爸爸都行。 啊，不能， 来，孩子给 妈妈， 来给爸爸给鞠躬，哎，磕头，哎，怎么的？ 这谁跟谁呀、啊？这是、啊？ 这怎么样？还罚吗？ 这该罚得罚啊！再者说了，你们要没有实在没东西就扣车， 扣车， 你这电动车得留下。 哎呀，交警要 等交完罚款之后，您再给拿走。 有我电动车呀，这是我们身家性命啊！家就这点钱买电动车容易吗？你看这孩子啊，坐着电动车呀，我们能走到快点儿。要不怎么的，交警同志，我把电动车给你，你把那汽车给我。 哎，这交换呢，这不行。还是那句话， 骑车带人本来就是错误的，您还在人行道上逆行，你说这多危险吗？这是为您着想啊！ 跪下，来来来，爸爸来叫叫一声，来。 爸爸，爸爸电话。 哎，怎么又来了？让你爸爸赶紧回去，驾带着。 不是这个必须处理，哎，您这类似的， 哎，站住！哎，你 站住！ 妈！ 站住！ 爸爸！ 别瞎喊！ 哟，老赵，这是你闺女， 这是罚款。 哦，你还超生？ 什么我超生？这是我罚的那违章那人留下的。 跟你？ 别跟我了。 这份乱。 但路人甲说了，这一份乱啊，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南京交警执勤的时候拦下了一位骑车带孩子逆行的年轻妈妈，没想到呢，这女子啊趁着民警拦另外一辆电动车的时候，她突然转身丢下孩子拔腿就跑，孩子哇哇大哭叫着妈妈，民警赶忙追上去，但是女子根本不予理会。我们的民警也不是吃素的，三下五除二追上年轻的妈妈并进行了批评教育。 其实啊，说罚款只是对您的一种警告，实际上呢，我们打算劝导一下，没打算真正罚您。毕竟您家境确实也不容易啊，您丈夫也死了，是不是？就剩一孩子了，孤儿寡母过日子。 哎，民警同志啊，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怎么着？ 他爸爸没死。 哎呦，我解脱了。 我和好了。 什么？ 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刘军功，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笛对铜，冀北对山东，冰霜一颗心，心绿陈酒红，几颗心一泡风，佛陀对苍生。我对你最对心。